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今日我话官到无求，胆自大， 有几大胆啊？够唔够胆陪市民一齐饮完水啊？ 可能佢真系够胆饮噶，听有个议员讲咧，饮完水会延年益寿、哦， 受佢个头啊！你幼稚你啊！俾啲有毒嘅水，我仲要收我水费。喂，嗱嗱，临上网用 PayPal 再交多几份 My Radio 月费啊！有钱真系支持一啲冇毒嘅声音好过。官到无求胆自大，我话月到尾升钱照交啊！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翻嚟第四節嘅大香港早晨啊！頭先睇到嘅片段咧，就係 TVB 嘅劇集呢一、這個咁樣嘅 梟雄， 梟雄啊，梟雄啊咁樣。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就係入邊有一段燒鴉片嘅片段啦，咁樣咁啊，即係頭先。你見到張國強咧就話要顯示新政府嘅禁毒嘅禁煙嘅決心係嘛？唔知乜撚嘢咁樣，咁跟住放火燒鴉片啦咁樣，咁啊跟住然之後網民就強烈恥笑啦，就話佢哋即係即係 一齊 你演繹得好， 唔知笑乜撚嘢。其實係 因為笑嘅就唔係用火燒鴉片咁樣，即係如果你話根據翻林則徐虎門燒煙咁啊燒咧，就係、是、金字邊嘅燒，就唔係 燒嘢食嘅燒， 唔係燒山好嘢燒，就其实应该咧就系 即系又话佢唔跟史实啊，又话点会有人咁戇鳩啊？用火烧啊嗰啲咁样。嗱，我今日咧系要为 TVB 平反。咁系其实烧鸭放火烧鸭片有乜捻咁奇嘅？一啲都唔捻奇嘅，系咪先？我觉得冇。 唔系点食啊？ 唔系，我觉得冇嘢嘅。喂，第一样嘢就系，其实咧就算 TVB 拍林则徐啊 ，TVB 拍过林则徐嘅， 都系用火烧嘅， 都试过系拍系用火烧嘅，都系拍过用火烧。咁其實以前已經俾人笑過啦，咁樣嗱，咁嗰個就係唔根據史實啦，嗰啲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咧，林則徐都試過放火燒煙嘅，林則徐係試過放火燒鴉片。咁、林則徐放火燒鴉片係即係林則徐虎門燒煙咧、其實係試係佢即係你而家技術啦，記載嗱，我想講咧呢、這個討論咧，其實係 TVB 引發出嚟、其實係 TVB 其實拍過幾次係用放火燒嘅。咁、跟住然之後先有人去去質疑啊 challenge 啊，就係、是。喺史實就係唔係其實係放水加石灰咁樣，跟住然之後就燒毀嗰個咁樣嘅啲鴉片啦，咁樣嗰陣係即係呢個咁樣嘅鴉片戰爭之前啦，嗰啲咁樣。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就其實係點解我對呢件事記憶咁猶咁即係咁深刻咧？就係、是、因為嗰陣大陸咧拍過套。林則徐嘅電影，咁嗰次咧就係、是、我印象中咧喺呢個咁樣嘅影視片集入面咧，第一次咧見到咧就真係好大規模咁樣咧去做一個場景，就真係挖坑放水泵水落去做一個咁樣嘅即係仿效當年虎門燒煙嗰個放水浸鴉片，然之後加石灰嗰個咁嘅過程咧，我係第一次喺影片見到咧，就係好多年前嘅一套。嗰套戲好似 exactly 就叫鴉片戰爭，我唔記得咗嗰套係大陸嘅電影嚟嘅嗰啲咁樣。咁跟住然之後，我仲記得嗰陣係引起嗰一番嘅，即係輕輕引起嗰一番嘅討論啦。咁跟住然之後又大陸啲片啊，就點樣忠於史實啦、香港嗰啲片集啊，嗰啲咁樣啦。 大陸片都認真過你啦。 係啊，大陸片都認真過你嗰啲，嗰個 budget 嘅問題嚟嘅，我覺得係、因為其實咧係因為你即係譬如頭先阿康開麥之前都會。 會問啊，點解 TVB 拍戲咁樣咁樣嘅咧？我完全聯想到嗰個過程。喂，屌你老尾，你又要挖坑，又要有個場景，又要有水閘，又要放水，幾撚貴啊？ 好大嘅，就嗰個位，因為我好似曾經去過嗰個水池咧，即係而家仲有嗰個地方嗰度咧，其實好大嗰範圍，應該就真係唔能夠話一個好細地方或者一個片場嘅搭配出嚟。 唔係咁多嘢 hea 做㗎，咪淋啲水上去，跟住撒石灰，跟住下一個鏡頭就係一堆煙喺阿張國強嘅面前，前景就煙，後景就係佢，跟住就喺度咁樣真係好略咁樣，咁咪完咗件事咯。 咁太差啦，製作突然個人就會咁同你講，你明唔明啊？嗰啲人就係咁樣啦，你同我講。 咁啊，交流得大， 不如咁啊，咁點拍啊？你拍啊，扮嗰啲咁，跟住然之後你就講啊，不如咁淋啲水嗰啲煙啦。 咁不如點 咁嘅製作點出得街啊？ 咁不如點支煙咧？ 是但但，跟住後面有個啊導演啊，嗰啲清兵個勇字唔夠啊，攞支原子筆寫啦，咁又得。 係啊，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就會喺個度橋房嗰度就喺度拗啦，嗰啲咁樣就喺度拗，咁就喺度拗就話咁樣，咁但係唔啱喎，唔啱事實喎，嗰啲咁樣。嗱，林則徐嗰個 case， 即係其實頭先睇緊嗰個唔係林則徐啦，頭先嗰個係唔知講緊三幾年嘅上海啦咁樣。咁如果假設就係拍林則徐咧，你我完全想象到個過程有人拗，你夠唔夠膽講林則徐冇試過用火燒先？ 嗯，自己食嗰啲， 唔系事实上林则徐系即系喺历史记载上面咧系有试过用火烧嘅。咁但系咧，譬如好多人就话，哎呀，点会咁低能用火烧？咁啲毒气咪整晒出嚟嗰啲咁啊，死晒人嗰啲咁样。咁但系林则徐用火烧，烧完之后唔 work， 然之后再去用加水加石灰，个原因唔系因为惊啲人嘅健康，个原因只不过烧完之后啲鸦片仲留喺度啫嘛，系因为你烧完之后啲灰烬你会渗咗落嚟啊，跟完之后，因为其实佢試過用火燒煙，燒完之後，跟住然之後嗰啲 銅油去燒 嘅，跟住啲人去挖翻啲泥出嚟，跟住然之後照 攞翻兩三成 隊啊， 都攞得翻出嚟隊啊嘛！屌你老味，跟住之後覺得 啊，幾黐線啫！而家啲人都喺加垃圾桶度執煙頭食噶啦， 係啊， 咁 亂加埋一支啊！ 跟住之後先感觸起上嚟啊嘛，即係話哇，毒癮之深咧，真係禍國殃民啊！我哋要認真啲燒先得。跟住先諗住有灌水有石灰嗰啲咁撚樣啫嘛 ，OK， 好啦，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嗱，咁你即係你實有呢啲咁嘅爭拗喺度噶嘛，咁但嗱，我要幫 TVB 平反，你。嗱，你而家講緊嗰個係即係我冇睇《驕雄》嗰個劇集啦，咁但我大概估到亂世啊嘛，亂世啊嘛，管治又不穩啊嘛，咁跟住之後啲下一國巨勢力崛起啊嘛，嗰啲咁樣，咁你嗰個一定係一個唔妥當嘅政府嚟噶。咁你而家唔係講緊 exactly 講緊林則徐啊嘛，你而家講緊三幾年嘅上海有冇試過咁樣燒鴉片？有試過咁樣我有乜咁奇嘅？你睇下頭先黃秋生皺撚曬眉頭，佢就係講呢樣嘢啊嘛。哇，咁撚樣燒嘅 喂，係咪先？整翻兩啖先咯。 咁樣燒得唔得㗎？咁樣 曬曬， 哇飄撚曬過嚟，屌你啊！跟住曬一個對白， 嘢 喂搞翻高個槍啊！喂，好撚大咁嘅，屌你老味！我唔覺得，即係我覺得你批評佢話咩唔根據事實嗰啲，我覺得。冇嘢喎，唔係喎，我覺得冇嘢喎，我覺得大家對 TVB 太大嘅偏見 ， 太大偏見，唔係同埋嗰件事，同埋我再講一次啊，嗰個亂世啊嘛，管治不穩嘛，即係嗰個濕鳩政府嚟嘛，因為濕鳩政府咁樣消毒品有乜撚任期啫？ 係 共產黨都試過啦，上年啫嘛，上年定幾時啊？ 喺吉林啊， 係2014年嘅時候啊，喺 唔係咯，上年啫嘛，屌你老尾，上年先至試過喺吉林就係咁樣放火燒燒咩啊？燒大麻定係燒乜嘢啊？ 燒有幾類嘅，又話類似鴉片嘅成分同埋大麻 混咁嘅， 咪係咯， 係 聖火嚟 嘅，咁樣燒添啊！如果 TVB 咁樣拍出嚟，你又屌鳩佢啊！佢真係咁喎，嗱你睇下佢 喺個運動場， 你睇下佢，喂屌你真實嘅喎。 啊！屌，隔篱嗰两个唔 high。 屌你现代新中国了啊！头先阿咩国强啊？ 张国强。 阿张国强都系话嗰个新政府啊！你睇下新中国，你放多次嗰张相嚟睇啊！有冇捻任期啊？ 啊！其实拗冤契魔啦！ 嗱，如果 TVB 咁样拍，你唔捻屌都系反啊！你唔捻屌都系反啊！你话喂，屌起码堆一扎嘢出嚟啦！唔好讲你放唔放水啊！你咁捻样攞个盘 BBQ 咁捻样，系咪先？佢就系咁样，现实就系咁捻样，有乜你咁奇啫？所以我觉得即系批评 TVB， 我觉得大家太大偏见啦，完全系喂，即系你剧组系有得拗啊嘛！屌你老尾，个 而家都系咁，而家用火烧喎， 现代都系咁啊！现代都系咁样啊！屌你老尾，何况当其时系嘛？嗰阵咁样嘅即系呢个科技又唔昌明系嘛？又呢个咁样嘅 亂世冇資源， 又亂世又冇資源，國家又貧乏嗰啲咁。 咁資訊唔發達，可能佢都係聽翻話啊，原來一百年前林則徐燒煙，我有 sale 咁樣咁。 係啊，我覺得係咁嘅，同埋冇咩後果嘅啫嘛。你只不過你即係你譬如話喂咁樣係咁，哇咁樣燒曬出嚟，咁咪哇大家中毒唔會㗎嗱，鬼佬又試過啦，鬼佬 Excelli 試過 ，BBC 嘅記者試過啦，喺邊度？ 呢個係即係 BBC 記者咧，就喺中東採訪嘅時候咧，就企咗喺焚燒緊嘅一啲毒品入面啦。 係啊， 咁咧佢就因為咧喺隔離咧一大堆嘅八吨半嘅海洛因嘅鸦片啊、大麻同埋其他毒品咧，咁就一直喺度烧紧嘅。咁而咧，佢咧就企喺呢一个毒品隔篱做一个采访嘅。 系啦，你睇下， 一直失控嘅。 只不过系咁啫嘛。冇嘢啊，冇嘢啊， 仲未死啊？ 咁你大規模咁燒嗱，而家人哋 BBC 喎 ，BBC 示範俾你睇 ，BBC 即係 BBC 真係好嘅電視台啊！佢連放火燒鴉片會有咩後果，佢都示範俾你睇。 啊，如果尋晚，即係如果轟紅套嘅張國強咁樣，顯示我哋中國政府嘅強大，我哋要做。 开黄州山车冇追，做乜烂？点解成班军政官喺度？ 你个学联咧？ 今日冇嘢，今日冻晒，所以其实讲到尾 系张国强演技唔好。 系啊，屌、啊、你老尾啊！嗱，虽然张国强我同你有两句，但系唔系你场戏做得唔好啊？ 系。 你做戏你又冇做资源搜集，你有冇睇啊？你有冇睇 演真人嘅？你真人实验嘅？嗰个冇睇过。 嗰个重点你系屌捻错晒，唔系放火烧毒品啊嘛，系嗰班演员。哎，屌你老尾！周星驰见到又屌噶啦，喺个 view 翻大陆。喂，咩啤都系演员，临时演员都系演员啦。啊，你哋个行尸走肉嗰啲咁样，你吸到毒品，嗰个反应唔系咁样，系咪？成班人演。嗱，咁你黄秋生喺车嗰个 shot 就合理好多啦， 系咁鸠喎， 咁捻啊， 救翻只枪先。 哇，而家上海真系好乱， 系咪先？乜傻？ 你作为一个枭雄，系嘛？你见到上海搞到咁样，你真系决心，我真系要做翻，我都要做翻啲嘢先得。屌你老尾，真系要建立一个地下秩序，跟住之后开烟馆，嗱片系咁食嘅，咁样嗱下出嚟吉嘅，唔使放咁捻大火，有眼灯点一点佢咪得咯，个窿通出嚟啊嘛。怼嘢哈剔嘢都唔捻识剔嘅，屌你！ 啊，真系大飞哥嘅犀利。 系啊，唔系你真系你有好多佐证证明咗，系咪先？你现实不时系不时发生，不时发生放火烧鸦片，你真系唔捻怪得啲咁样。嗱，你调翻转嚟咁讲，你调翻转嚟咁讲，你成即系大家成日都讲就话，哎，鸦片唔系咁烧嗰啲咁样。嗱，我觉得好多人。好多人真係冇認真研究過呢個課題，我夠膽咁講，即係我夠膽挑戰你咁講。我覺得喺歷史上放火燒嘅次數一定多過放水， 係肯定 係太複雜啦。 大啦，嗰個根本就係佢之所以嗰件事名留青史，就係因為刁轉啊嘛，屌鳩你！林則徐其實係出名刁轉。我先原來史上淨係佢笑咁樣做，挖個坑擺啲毒品落去浸海水，再落石灰化撚咗佢，屌你老母啊！ 跟住你就問，咁點解揾火燒嗰啲史書唔記載個史官 high 咗啦嘛？當日 我覺得根本就成日用火燒，其實有乜撚咁奇啫？唔撚奇喎！屌你最撚簡單直觀嘅方法，屌你把火燒撚咗啦，咁撚樣成日都做火燒，只不過過程 high high 地咁。 跟住一燒完，第二日就問：喂，係咪燒咗煙啊？唔記得啦。 係點解又有嘅？咁撚樣有乜撚咁奇啫？我覺得你係怪錯。TVB 啊，同埋即系都系头先讲嗰样嘢啊。如果阿强哥你个演技再好少少啊，成件事就立体好多咯。 由内至外又 系啊，成件 方法演技啊， 成件事就立体好多。嗱，我今集唔好成日话嗱，即系你嗰啲乜捻嘢嗰啲，唔好成日报道我，又话我屌鸠 TVB 又成啊。我为 TVB 平反，我觉得佢。我覺得 因為有幫文匯，有幫 TVB 係啊，我人其實係幾好嘅， 做善事啊嘛，我知道 做善事，我人其實唔錯嘅，為咗都係建立邦交，第時承認我哋，我覺得係唔錯嘅。我覺得大家唔好成日見到 TVB 乜撚都屌啊，係咪先？同埋我師爺，你同李國章一樣，我覺得好多屌人你冇撚睇過， 係啊， 你今晚翻去睇一次，睇完先屌，你今晚翻去 收屎都唔要， 仲有咩好屌？ 再揾 係咪先？你都未。唔睇啊！屌你老母 TVB 咁咯， 唔 系 睇啊！ 唔系咁样嘅，唔系咁样嘅，同埋你唔知道下一段戏系乜嘢咧？ 有冇意？ 想傻咗下 一段。唔係，全世界都淨係睇頭先嗰段。你點知下一段係咩？ 真係傻曬喎！ 係咪？你點知下一段係咩？下一段就係黃秋生捉撚住 張國強， 張國強就打鳩佢啦！嗰啲咁撚嘢，你睇下你，你有錢未而家？跟住張國強又嗌曬，你睇下你， 你有我啦！ 新政府，你講多次新政府，講多次新政府， 新政府。 可能下一场嘅就系咁咧，你都冇谂睇过，系咪先？大家都冇谂睇过，唔得咁样批评嘅，系咪啊？ 下一场戏就张国强成日去厕所啊， 系啊， 系啊，瞓咗喺度， 唔系跟住咪接翻张国强成日俾人 cap 出嚟嗰段咧， 系啊，有个女人 喺咗厕所，有个女人， 有啊， 作为一个真正嘅男人，系啊，但系我老婆而家系肥，但系我。都唔会被美色所打动嘅嗰啲咁样，嗱佢如果佢就因为烧捻完烟， 系啊太早傻咗， 傻捻咗，你想将两段嘢剪翻埋一齐，一个就系烧烟，下一场戏就系佢喺嗰个厕所嗰度有条女无端端拉捻开件衫，我哋屌你色诱佢不为所动啦，真正嘅男人系唔会被色诱嗰啲咁样，一定系嗨捻大咗，跟住最后再吸翻个 BBC， 再剪翻 BBC 落去，咁你明晒啦。 你试下剪一次，你一次 穿越剧嚟嗰啲系 禁毒委员会嘅宣传片嚟， 合理晒，完全合理晒，屌你老尾系咪？好咁啊，我啊为佢哋平反啦，咁样嗱，我个人咁好，心地咁好，又为文汇报平反，又为 TVB 平反， 值得支持啊！ 咁就值得支持我啦。咁所以支持我咧，就11月11日咧就要参与台庆聚会， 系啦， 系啦。咁啊，所有 TVB 嘅员工同埋文汇报嘅记者、 嘅发言人 同埋发言人、同埋发言人都应该，我就唔会送飞俾你入场 嘅，送热脱时报俾佢。 送张要时报俾你就得咁样，系啊一份咁样。如果要 订阅一年， 订阅就要唔得，订阅唔可以送俾你一年，订阅你要订啦。OK 咁样，咁就我哋今个其实系下个再下个礼拜三咧，就系喺呢个11月11日啊，就系11月11日晚夜晚嚟嘅咁样。咁我哋咧就系要时报就成立三周年啦咁样。咁我哋就喺九龙湾呢个咁样嘅 九展 EMAX 咧，就系呢个咁嘅三楼啊，咁就有一个中菜厅咁样，咁我哋咧就有一个周年晚宴啦，咁啊欢迎大家出席同埋报名啦，咁就麻烦帮我贴翻条 link 喺 chat room 度咁样，咁啊大家要快快报名啦咁样，因为系好需要你哋嘅支持啊，如果唔系就要用啲 NT 嘅机啦咁样，咁同埋即系我人咁好啦，系咪先？咁所以就系大家应该多多支持啊咁样，咁系你哋喂你哋到时有冇啲咩表演嗰啲咁样？ 宵夜 表演， 宵夜啊？好啊，好啊，好啊，嗱， 成班。 好啦，如果 哎呀唔係啊，我哋今朝有諗過㗎，我哋所有啊講唔講好呢，我哋下一條片 下一次先講啦，係咪 下一次 冇下一次啦，你仲有下一次啊？唔係，我哋會剪條片係唱浸大嘅校歌嘅， 唔係啊？ 如果你啊， 唔係我唔識唱，我唔識唱，我聽 估我哋識啊？ 我想講我讀書咁耐聽都未聽過。 我先问下日朗识唔识 CT 校歌，佢 有，应该有噶，但系大家净系 你有冇听过？ 冇听过， 咁啊系咯，有乜唔奇啊？嗰啲咁样，嗱咁总之唔好理啦，咁样，总之有啲嘢表演啦，睇下系烧烟定系唱歌，照计就烧咗烟先可以唱歌嘅，如果唔系唱唔到嗰首歌嘅，如果唔系 集体欢乐首歌， 如果唔系集体吸咗咁捻多虾片，点唱得出嗰首歌啊？系咪先？咁所以就应该两样嘢打孖上噶啦，咁样，咁所以大家就多多支持，11月11日，咁就喺九展，咁啊大家可以上网买飞或者打电话订位就系26209630 26209630咁样，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好，咁我哋今日节目就到此为止，我哋今晚嘅热血政治再见啦，拜拜， 拜拜。